以下是广告时间。 北广购物好物不停购，优惠不停息，在12月13号至12月15号期间，北广购物优惠活动再接力，全场商品88折，订购2单以上更享85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51，400015551。活动时间12月13号至12月15号，活动只有3天哟，抓紧机会吧。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400015551啊！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北广生活时间，我是主持人李红。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云。 哎，又到了双十二这个购物的狂潮期间了啊。其实呢，一个月之前双十一的时候，大家已经体会到了什么叫做优惠。其实呢，这个在各大平台上呢，今年的这个优惠力度啊，其实还不小，对吧？而且呢，这个北广生活时间其实在双十一的时候呢，也做了很多很多的优惠活动，广受大家好评。所以双十二呢，我们继续啊，给大家呢带来好商品，同时呢给大家带来好价格。 没错， 而且呢，我们双十二和双十一的同样是一样的活动，但是呢选择的商品不一样。但是我们是有一个宗旨的，就是呢让我们的听众呢享受到更多的实惠，同时呢我们也能够收获更好的业绩。 没错， 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同样的以前广受好评的这么一款产品，叫做红心的御膳真味鸡鸭特惠组啊。什么叫鸡鸭特惠组呢？它里边是有扒鸡和这个香酥鸭的，两个禽类。其实呢，这种熟食在平常呢，我们都能用得着。尤其是马上您看啊，就到年根儿了，今年呢过年还早，所以说呢，这个熟食一定是家里边必备的。而且呢，就是出去去别人家串门，带两袋啊什么的，都是非常非常方便的。所以呢，趁着这个双十二的这个时间呢，说我们就把这个特别的组合啊，给大家奉上。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鸡鸭，它的这个原材料和它的制作方法，其实呢还跟您念叨念叨。 是的啊，首先呢是精选了散养鸡、散养鸭啊，保证是瘦肉多，有林间运动，体质好，肉质更紧实。六个月长到1斤左右就进入到宰杀环节，这时候就直接上流水线了，然后这就保证了鸡和鸭的是肉质紧实，味道鲜美， 它的口感呢还是比较这个嫩滑的。同时呢，您去吃这个扒鸡和香酥鸭的时候，基本上都能够做到脱骨，这也是它的制作方法上比较是这个有讲究的， 没错， 叫做古法秘制。 咱们今天说的古法秘制是加工用时啊，是有多年的历史的古法熬制，经过严格的制作工艺做出来的汤汁是非常的香浓，而且火候口感把握的是好。 所以说呢，它制作出来的这个鸡肉呢，色泽呢是非常非常明亮的，同时呢您去吃的时候能感受到肉质的这种弹牙的感觉啊。另外呢，不光是这个肉啊不死，同时呢您还能吃到这个肉的鲜味，就是它里边还是有一定汁水的。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平常吃这个鸡肉，其实呢我一般选择吃鸡胸肉 啊， 因为很多人呢就是说喜欢吃鸡腿啊，觉得鸡胸肉太死，但是你无论是做什么鸡，它都一定要把这个鸡胸肉做得进味儿， 得入味儿， 做得好不柴不死才说明它做得好。那么今天的这个给大家带来这红心的御膳真味的这个扒鸡，它的这个鸡胸肉做的就特别的进味儿，所以我以这个来衡量一只鸡做的好不好，我觉得啊还是一个挺科学的方法哈。另外呢，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还有这个4只的香酥鸭，这个香酥鸭呢，我衡量一只鸭子，第一首先是没有鸭腥气，这是它的原料。 料上选择。另外呢，还有就是它的制作工艺上一定不能肥油太多， 是 啊，因为鸭子这个东西呢，就是它特别容易长膘，所以如果肥油太多的话呢，第一吃起来腻啊，第二呢，就是你越吃越会觉得这个鸭肉啊有点泛腥味。但是今天首先咱们的原料选择的比较好，另外呢，制作的时候把这个鸭子的这个肥油给它煸出去了， 哦， 所以说呢，就皮下有一点点这个鸭油混着这鸭肉，味道是非常非常清甜的。 嗯，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还是非常有力度的啊。以往的这个组合呢，299元，一共是8只扒鸡，对吧？还有4只的香酥鸭，全是500克，也就是1斤左右一袋儿。 确实， 一共是12袋，299。但是今天双十二，我们还有特别的这么一个价格。 首先要跟您说的是，这量是很足的啊，8只扒鸡，4只香酥鸭，每一袋呢都是500克的足量。平时的市场售价有799的，但是北广售价呢，首先就已经给您打到299了，但是今天双十二特别节目啊。263，您就带走。如果说您买2单的话，就是254，就能带走。但是要提醒您的是，今天咱们不是无限量的，只有96组，卖完就没有了。 也就是说96组卖完了以后，我们这个节目直接就下线了。 是的， 所以说呢，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 400-015-5151，400-015-5151。 其实我只有96组的这么一个量，但是就是看大家谁手快吧。抢吧，因为确实您想啊，这个263，咱们就说按1单的量啊，263一共是12只鸡和鸭子，和每只鸡鸭才20多块钱。 是啊， 20多块钱，您吃到的是正经的，由红心御膳真味给您提供的这个扒鸡和香酥鸭，它的这个选料是非常非常严格。 没错， 首先它是一个大品牌，另外呢，我们是有一道检验工序的，那就是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有一个QC， 叫做质量检验。我们有专门的质检人员去对于它的这个检验的标书啊，包括它的这个质检报告啊，去进行核对的啊，我们这个质量还是有保障的。 是的， 更何况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组合价格还是非常有优势的。 没错啊，这8只扒鸡和4只香酥鸭，无论鸡还是鸭都是500克足量，那平时呢市场售价是799，这北广售价给您打到299，但是今天的返场双十二活动啊，这12只鸡和鸭啊就给您263，就全都带走。如果您2单下单的话，就是254元都拿走， 包邮送到家。 没错，包邮送到家。 再次强调啊，只有96组，所以大家抓紧拨打我们的电话 400-015-5151，400-015-5151。 其实呢，过年送礼送点这个鸡和鸭也是不错的， 这肯定啊，这都是逢年过节咱们家庭桌上必备的菜。这个无论是团圆饭也好，还是家庭大聚餐也好，这主菜那鸡鸭鱼肉都得有啊，对吧？那头两名的不就是鸡和鸭吗？ 所以说呢，做点这种熟食放在家里边还是比较方便的。另外呢，它不用放在冰箱里边，您放在常温，只要不暴晒，它因为里边是这个密封的包装啊，真空包装，所以说不用担心它这个保质期的问题不会变质。另外呢，它还有一定的优势啊，首先呢就是吃起来我觉得口感上是非常好的，因为它用的是散养的鸡和散养的鸭子嘛，所以它肉质呢不是那么死，也不是那么面啊，这是口感上。另外呢，我这个人呢比较口比较轻啊，不会特别喜欢吃咸的，所以我吃的感觉正好。您回家可能呢吃的稍微有一点淡，这样呢就方便您自己去调配它这个味道啊。但是也侧面说明了它这个选料还是比较好的，因为浓油赤酱或者说做的味道特别重的时候呢，其实是掩盖了鸡肉和鸭肉本身的自己这个鲜味的。这样呢口味比较淡的时候呢，其实更能吃到这个鸭子和鸡它是选用的是新鲜的用料，它制作工艺呢还是比较讲究的。 是的，那今天这个组合啊，给您带来8只扒鸡和4只香酥鸭，每只呢都是500克的足量的。那平时呢799的市场售价，北广售价给您打到299，但这还不够，双十二的返场价格是263元，这8只扒鸡和4只香酥鸭您就全都带走。 2单是每单254块钱，但是提醒大家，只有96组的这么一个